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当其时，唔净止系日本电视剧，亦都系好多美国嘅，甚至英国嘅电视剧，香港都睇得到嘅。所以我哋嗰阵时，你话系比较幸福又好啊，就乜都好啦。但系后嚟就话，我哋冇理由全部睇外国买翻嚟配音嘅，我哋要系喺呢度推。咁当其时咧，其实亦都最出名系话打响我哋本土啊，而家大家讲本土啊嘛，其实就系狂潮，就是、周润发做嗰套狂潮咧，就觉得 我最记得就系网中人咯，但系。 系啦，就系、是、因为狂潮成功咧，所以就再拍就网中人啦。 网中人我都唔系睇，即系 系啦，佢 睇重播，因为我 睇重播啦，梗系。 时候咧就佢有段时间系重播。 冇错啦，嗱咁但系咧，我想讲嘅就系、是、话，因为之前咧佢哋想悭皮咧，因为制作系要好大嘅成本啦，咁、所以就买好多外国嘅。咁美国电视剧我哋嗰阵时睇好多啦，譬如职业特工队，你而家净系知道汤国老师嘅啫。但系我哋睇上嚟汤国老师嗰啲系完全垃圾嚟嘅，真正原装嗰套电视劇才好看到不得了、電影版是不好看的、當然即是神偷獵影、或者聯邦密探隊那些好了，但現在我們講日本、日本我印象之中比較早的呢就有一個柔道一直線、你沒聽過那個叫狂風掃落葉那招叫絕招來的、那個但是呢另外一個可能你也聽過的、柔道一直線因為比較早、另外一個就叫柔道龍虎榜 聽過 了，那首歌你應該聽過啦，徐小鳳唱的，其實本來是日文歌來的，但是他又即是整了做沒印象了，沒印象了。好了，但後來呢新一點的叫 GM75， 就是叫做猛龍特警隊，你都沒印象了， 聽過名 了、但是對於我們這些年紀的人呢，哇，一講起呢就是勾起即係無限美好的回憶嚇，咁、仲有一套咧，亦都係叫青年幹探咧嚇、每次一翻到嚟就阿媽我得咗啦咁樣，我好記得嘅、因為佢考警察啦咁樣啦。咁、我哋呢啲咁嘅年紀就好記得。但係另外一個咧，又係鹹魚翻身嘅，其實已經沉寂咗好多年㗎啦。講真，其實有幾樣嘢都沉寂咗㗎啦，根本即係喺香港啊。 日本人拍電視劇咧，講打工仔奮鬥都幾勵志啊。 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又但係有啲佢又好即係幽默或者係好誇張嘅，譬如搶錢家族。就是一個很著名的搶錢家族，但我剛才說的鹹魚翻身的當然就是什麼呢，就叫鹹蛋超人。但鹹蛋超人呢，我小個小學已經看了，但有一段時間是沉寂了的、但是竟然近這十幾二十年呢又出回來、又拍回來，或者起碼那些模型就多到不得了啦。但是那時候很有趣的，因為美國就出了一個超人叫 Superman 嘛、所以日本仔呢其實他當時是很崇美的、即好這個很吊詭、大家知道日本仔和美國是真的打到真的哇難解難分，大家即是血肉什麼啦，即是那時什麼硫磺島戰役、中途島戰役、即由偷襲珍珠港開始、打後來他是將東京炸到變成火海、美軍、然後就廣島長崎，這些不用說了。所以照計來說大家呢就即本來是死對頭嘛，但是後來他戰敗投降沒辦法，反而呢他也受美國很多資助，所以重建經濟啦，就反而佢就變咗就非常之崇美、你可以咁講，其實日本人就係一個好務實嘅民族啦，佢就係、佢係崇拜實力嘅，佢完全崇拜實力嘅，即係我講嗱，我覺得有得機會同你困嘅，我就同你困、但係困完，最後都係輸咗嘅，我就認輸，認輸，然之後就認你做大佬添啦。而家唔使講啦嚇，即係美國就係日本嘅大佬啦。咁、但係你話軍事上、政治上，你冇辦法唔依附佢啊。咁呢個係形勢所然啦。但是文化上呢，嗱呢樣嘢唔多唔少有啲自愿性咯啩、你唔係揾把槍指住你，一定要你睇荷里活嘅電影噶嘛？咁講真，但係呢啲咁樣嘅叫軟實力，我哋知道咧，而家連神州大地都頂唔順啦。佢用咩方法頂啊？你知唔知啊？大陸佢用 quota 嚇、佢話每年咧，即係美國進口喺大陸播映嘅電影咧，就係咁多套嘅啫。佢個 quota 雖然係不斷調整，佢第一套美國電影啊，即係改革開放之後咧。好像就是那套是半人半卡通講打籃球的，有一套電影好像是 Michael Jordan 做的，我不記得叫什麼了，就第一套，就後來類似上下，是啊芬尼套的。但是後來最厲害的那套收得的就是獅子王，剛才我提過獅子王 Lion King， 就是美國打入中國的市場、但是到今時今日它都是有 quota 的，就是在美國的電影在中國上映， 而且中國的戲院數目是很少， 相對嚟講係少，相對嚟講少，而且個票價都貴添啊！講真，即係以佢哋嗰度個收入嚟講，好啦，咁但係咧，我哋就係話，鹹蛋超人咧好抵死啊，因為佢美國叫 Superman 啊嘛，咁我哋又 叫個唔好嘅 Superman 啦，但係其實我有咁上下嘅喎，吉田啊嚇攞支嘢出嚟咁樣就會嚇由一個普通人就變咗唔知幾十層樓咁高打怪獸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叫 Ultraman。Ultra 其實都是超咁解啦，我哋知道，譬如呢個紫外線叫 ultraviolet 啊嘛，即係紫色以外嘅嗰只光線咁 Ultraman， 咁 Ultraman 咁嗰陣時我又係即係追得好緊要嘅，但係雖然我明知都係得啖笑嘅，嗰啲 Ultraman 打怪獸啊，咁當然講起怪獸就唔使講最出名嗰套怪哥斯拉啦，係嘛？嗱，哥斯拉咧其實佢有啲意思嘅，佢亦都係講因為當其時咧就係五六十年代咧就開始好多核試咁啊，核試嘅時期咧，後嚟大家都知道咧，原來係好，即係嗰陣時啲人就真係好愚蠢啦嚇，係好傷害性嘅，因為好多輻射噶嘛。咁於是就好多就話啊，呢啲輻射咧，好可能就令到海底嘅生物有變異，就出現咗隻咁嘅怪獸啊，咁就叫哥斯拉。 講環保意識，鬼太郎都係好 出，係嘛？嚇係。 講啲 其實佢入面都有講環保嘅，其實咩都係㗎。如果你當然啦，今日唔係講韓朝啊，講日本啦嚇，韓流怪客有冇睇嗰套戲啊？講呢個首爾，即係以前叫漢城啦，嗰條河叫漢江啦。有一日突然間咧，漢江嗰度咧走咗只好得人驚怪獸出嚟，係咁食人。幾年前嘅啫嘛，大概五六年前嘅啫嘛。拍得好嘅《韓流怪客》，咁其實佢又係話，其實佢係諷刺嘅，就係話咧美國喺嗰度咧有啲咩軍事設施啊，做啲咩實驗啊，咁樣化學品咧，就亂咁倒落條河道啊，就引發起呢只咁嘅怪獸嘅。其實同哥斯拉又係一樣嘅諗法啦嚇。 我最中意睇《原罪犯》奧博。 唉，冇錯啦。咁但係好得人驚啊！呢樣嘢嗰陣咧，我又唔係太 睇， 我未睇過，但係我若果知道佢嗰個嘅劇情啦嚇，咁樣咧，好講翻呢個電視劇集咧。忍不住都一定要講完嘅啦，因為咧青春火花不能不講啊！青春火花就係講打排球嘅女子排球 啊，好 哇！嗰陣時嗰啲就後嚟當然就係、是、即係佢係電影同埋現實都一樣啦。我哋叫東洋魔女啊嘛，有冇聽過啊？因為有一段時間咧，日本嘅女子排球咧係好勁好勁嘅，不過後嚟咧中國咧一路追上嚟咧，就中國啊變得好勁啦嚇。但係嗰陣時睇嗰個咩蘇尤美啊、張馬利啊、那個魔鬼教練馬志啊，哇嗰啲咁樣嘅鬼影變幻球啊、移形換影啊咁樣咧，津津樂道啊。不過即係梗唔係你個世代啦，但喺我哋嘅年代咧就係好迷嘅， 睇到你好熱血。 係冇錯啦，哇！亦都佢哋咧，即係唔係淨係打排球啊？哇！淨係喺度成班人喺度抹抹嗰個體育場地啊，嚇、那個排球場啊咁樣啊，佢哋要做呢啲咁嘅苦工。咁都係後嚟香港都有拍過嘅，拍過電影嘅。但係嗰個電影咧，當時兩隊咧，其中一個咧我都中意嘅咧女演員，不過而家冇點拍啦。最近雖然出翻嚟，就係、是、叫李若彤，有冇印象啊？李若彤當時 周星馳有出去咩《天外飛仙》李若彤。 啊，系啊，系冇错啦，啊，咁嗰阵时佢做一套《青春火花》嘅，咁但系咧，佢嗰啲文艺片、爱情片咧，又系好好睇嘅日本。我嗰阵时细细个，虽然咧，其实都仲系唔识得咩叫爱情吓，即系未系情窦未开，但系睇嘅时期已经好有 feel 啊！唔知点解，就系、是、呢个《足协无我》律源小卷嘅二人世界啊，唔系叫做咩先？最先叫做佳偶天成先嘅佳偶天成，其实讲佢哋一男一女咧，就日日搭地铁。日日差不多是同一個車廂，就你望我望你，大家咧就暗中就已經即係可能有啲電啊，有啲火花出咗啦。咁但係大家你知啲東方人好含蓄噶嘛，咁就一路都大家冇打招呼咁樣，但係到到最後唔知點樣卒之打咗招呼咁，然後就講佢哋拍拖談戀愛，其實係好平淡、好平淡嘅嘢。但係睇上嚟咧，哇！睇到你真係好窩心嘅。雖然嗰陣時我唔識窩心呢個字啊，即係嗰陣時好僆仔啦，係嘛？但係而家我哋會話好窩心。啊，好有 feel 嘅，咁、就係呢兩個啦。而一個律源小卷咧，真係好靚嘅，真係嚇。咁另外咧，就亦講武俠啦。其實日本嗰啲又好又係好大嘅一個片種嚟噶嘛。嗰啲武士啊，應該話嚇佢哋個武士。咁啊，係啦，即係 samurai 嗰啲咁樣。咁啊，以前咧有幾套嘅咧，你哋一定未聽過啦，你未出世啊。一個冼太郎啦，一個就武俠唐比啦。 後嚟有出戲， 一個史川昆劇場啦，唔係。嗰陣時最出名嘅咧，黑澤明咧當然有拍《七俠四義》啊，或者叫《七武士》。其實佢有幾套嘅，《用心棒》啊就黑澤明嘅啦，嚇、啊，即係《七俠四義》啊，用呢、這個就係黑澤明嘅，又係即係個典範嚟嘅。咁當時咧亦都知道咩叫忍者啦，係嘛，勁啊嚇！咁所以而家 忍者亂 打，唉、陰功啦，即係荷里活就夾硬整個忍者龜咁，其實真係對於嗰啲日本人嚟講咧，真係 侮辱。 即係一種侮辱嚟嘅嚇，忍者龜嚇。咁但係咧，當其時咧，就另一個好出名嘅咧，哇！真係我僆仔啦，都喺度扮嘅，唔淨止我，相信好多人都係，就係、是、叫做盲俠聽聲劍 就係、是、盲俠，你有冇聽過啊？即係話佢竟然盲嘅咧，可以打贏啲開眼嘅嚇、 哦 啊，而且佢仲有一樣嘅特別，佢用反手劍嘅，即係人哋通常用日本嗰啲劍啦、嗯，所謂其實都係日本刀啦，係正手啦嚇、嗯、劈落去啦，佢唔係㗎，佢反手。咁、 嗯、 但係咧，佢就係盲嘅，完全睇唔到嘢嘅，就係、是、靠聽覺嘅啫。咁、就竟然可以打贏啲開眼，一個打十幾廿個添嘅嚇。咁你啲好誇張咧，就由嗰度開始。咁啊，佢最先就係一套，然後就拍就。拍咗好多套續集，套套喺香港咧都好收得。咁啊，後嚟最近都有噶，北野武咧係幾年前啊，可能都六七年前咧有拍翻，其實係一種嘅可以話係 古人致敬。 係啦，冇錯啦。嗰陣時嗰個盲俠叫聖新太郎，香港咧就好多人都熟悉啦。咁但係另外一個片種咧不能不提就是恐怖片、 啊、 日本嘅恐怖片 最恐怖係鬼娃娃花子咯， 係咪啊？ 最恐怖。 咁你冇睇貞子啊？ 精子反而唔計夠，唔夠。 嗱，我僆仔嗰陣時就咩咧？ 夠大啫， 就係《四谷怪談》。以前嚟講，你一講起鬼片咧，一定係講《四谷怪談》，就係日本片咧，係令人不寒而栗嘅。即係日本嗰種鬼片同西方嘅咧係兩回事嚟嘅，係真係驚好多嘅。 但係驅魔人都好。 啊，當然係西方嚟講，驅魔人咧呢個就真係經典嘅啦，係真係睇到你啲人咿哇鬼叫啦，係。好，嗱，咁我哋咧即係講到唔停得啊，不過我哋都要休息一陣，翻嚟繼續。